多身材高大而且强壮，羊奶温润滋补，不上火，容易消化好吸收，肠胃没有负担，拥有多种微量元素、矿物质、维生素，营养很全面，适合到快节奏、饮食单一、不规律的中国人的体质。通过4007105106、4007105106，现在只要69块钱一盒，69块钱让身体得到营养的改善。今天这个机会不要错过，赶快来拨通4007105106，4007105106。工作的辉煌，事业的成功，家庭的和睦，都基于一个健康的好身体。所以别再埋怨您没有时间，别再抱怨没有金钱，好好爱自己，给自己一杯喝羊奶的时间，释放压力，感受大自然的给予，好好爱家人，给他们一个温暖的呵护。剩下的2分钟时间，您拨打4007105106，4007105106，每盒258块钱的羊奶粉，现在只要69块钱，69块钱。前天我去菜场买一斤虾都不止了，随便一点蔬菜啊，这个钱也就没了。但是呢，今天一个电话，4007105106，4007105106，却能够喝上高品质的羊奶粉，每天一杯，暖暖的。冷了，爸妈的关节又要疼了吧，爱人的手脚又要冰凉了吧，孩子生长发育正是长个子的时候吧，一杯羊奶，浓浓的爱，乌鸦反哺，羊羔跪乳，感恩节，谢谢家人的一路陪伴，谢谢自己努力的生活。现在打进4007105106，4007105106，不需要花到厂商建议零售价258元，只要69块钱每盒。每一滴羊奶的背后都有着这样一幅画卷，羊奶生产基地陕西富平，2000亩的生态牧场，悠然自得散步的关中奶羊，规模化机械化的挤奶设备，一切在大陆性季风气候下那么的安静祥和。对了，严谨规范化的生产链，2个小时的冷链快运，24小时杀菌陈奶，先进的技术去除膻味保留营养，也造就了羊奶粉的新鲜醇香。您拿到手的每一盒羊奶都有定量的独立小包装袋，玻璃杯温水冲调，色泽洁白不结块，奶香浓郁，哇，一杯下去好喝有营养，关键是69块钱一盒的价格是全家共赢的基础。订购电话是4007105106，4007105106。如果打不进来，请大家耐心重播4007105106，4007105106。冬天到了，感冒的、手脚冰凉的人啊特别多，咱们都想健健康康的，不生病少生病。那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和饮食习惯也是必不可少，从每天一杯羊奶开始吧。现在您拨打4007105106，4007105106，厂商建议零售价258元一盒的瑞麟羊奶粉，最后的30秒打进4007105106，只要69一盒。感恩节的特别体验价格，在这个特别的日子，给父母家人送上一杯承载着满满关爱的羊奶粉，谢谢自己，谢谢家人，愿大家健康。4007105106，4007105106，送货到府，验货满意之后再来付款，留下时间给大家拨打电话4007105106，4007105106。 下周一，第21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将会在法国巴黎召开。而世界气象组织也在不久之前发布报告，今年全球表面平均温度很可能超过前工业时代1摄氏度。在寒冷的冬天聊全球变暖可能并不吸引你，可你知道吗？无论是今年夏天北方大量的降雨，还是刚刚降下的这场大雪，都和全球变暖有着密切的联系。即将召开的气候大会能在应对气候这方面做出哪些贡献呢？本期照亮新闻深处就和您聊一聊最热这一年。 新闻记录生活，是社会的刻度，科学还原真相，是智慧的光芒，用科学之光拨开事件纷乱复杂的表象，借公信之力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。北京新闻广播 FM 100.6，20.20，